王力宏带来的《心中的日月》。在即将到来这个周末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提前的去进行一下清明的祭扫，然后顺便看一下，赏一赏春光，踏春赏花，也给自己周末呢带来一些放松的感受。不知道在那一片你还没有去到过的山谷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奇异的美好的春光。 他有一些小烦恼，很少被提起过，如果仔细观察过，就会发现麻烦事还真多。压力常出现在跟人挤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时大家却会说，这样的人通常是聪明的过头。你一定想问是什么，想问为什么，我想问是什么。看看坐月子，是白白时光容易应手子，写字的字是很多个其实，生来还是同一个字。想想这世界有许多不总会很坚持，洗澡要先洗头，也有人觉得是钢琴第一步走，只是说哈喽。是谁他的认知是从够钱才能结婚生孩子，人生所谓的成就并不是让别人来说你做得很够。我早就想问为什么，我其实不懂为什么， 谁会告诉我为什么， 是谁说这样或那样就是错。 左撇子就送给那些右脑比较发达，平常很多工作都可以左右开工的你，棒棒的。下午的3:09 FM 974北京乐广播，这里是星期五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们刚听到的是张芸京带来的左撇子，其实这样帅气的声音说开来是一个女歌手很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特色，听上去有很帅气的嗓音哈。 刚才这首歌是两位才女的配合，作曲来自于张芸京，而词的部分来自于蓝又时。 要有人提醒我们重要。 这首好不好，其实歌词确实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也唱到了我的心里。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会觉得哎，其实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渺小，很多事情可能都无力去挽回，或者说转变也什么的。但是呢，又有一些人在你身边时时刻刻的感觉到，他让你们感觉到他们让你感觉到让你会感觉到你自己很重要，因为很多事情他们都会考虑你的感受，会跟你一起商量，征求你的意见等等等等，可能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还是很重要的。阿玲这首歌听上去很暖，我想平常可能很喜欢唱歌的人，准确的说应该是麦霸级别的特别热爱唱歌的人，都很希望自己可以像阿玲这样的，就他对于歌曲的处理和创造的能力很强，不管是一首新歌，或者说他去演唱别的歌手很出名的一些代表作品啊，往往放到阿玲的手里，从他这里演绎出来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一首让耳朵觉得很惊艳的新歌了。下午的3:1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你所熟悉的歌，那么大大方方的跟他唱起来，迎接一下周末的感受。如果说这首歌对你来说可能有一些陌生，没关系，多听几遍之后，下次再放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可以跟得上了。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是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 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老伴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仍清楚，你必是笑笑明心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去再找我， 特别痛苦当忆起我，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一生那么多， 青春死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 你我情如老伴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仍清楚，离别时笑笑明散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若你的心中 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应起我。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据说毛不易从来不管自己的听众叫粉丝，他说就叫听众就好了。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自认为是非常理智型的那样的听众，也很少追星，他非常非常喜欢毛不易。他觉得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和他喜欢的这一位男歌手很贴切，就是最遥远的距离是崇拜，而与一个人最近的距离呢是理解。他觉得听懂了毛不易想唱的是什么，这样的一种感受可能就足够了。上半时段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接下来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把这首歌的时间短暂的交给阿妹张惠妹。其实《偷故事的人》这张专辑也很耐听。 红灯黄昏狂奔不顾舆论，绝不能让心爱的他受冷，不问缘分名称跑回车分，被一层皮肤割开的灵魂，我的青春不否认，有些寂寞倒也不缺他一个吻，刚停顿才转身，你从他怀里撤离流浪直到清晨，相爱一生曾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了心酸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小声心若疼，连问候都太残忍，情深沉恨沉真，谁想 六十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了。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多云见阴，预计最高气温17度，较前几日有一定下滑。不过空气干燥，还请注意保湿补水。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赏花郊游资讯。

处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怎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与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既不是主角也不能决定棋子，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阵阵都表露，是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 真的觉得李大叔的声音是有魔力的，有法术，会甘愿在听着 live 演唱会版本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被他牵着走，而且你会觉得听着李宗盛的歌，好像觉得他就像是以过来人的角度，把他的一些经历和感触很直率地分享给了我们。李宗盛的声音有温度，在这里面也有故事。欢迎在下午的3:38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我邀请你来一起唱。 花样空空荡荡，迷路的太空舱，飘呀飘，无穷无尽，茫茫如白日梦一场，总是那么荒唐，那么轻狂，跌跌撞撞，那么混乱，孤单的一个人，天荒地老，晃呀晃，冷冷的夜晚是没有梦的弹簧床，茫茫人回到转眼瞬间，无意识流浪汉，多少爱的野蛮，爱的背叛，天旋地转，爱的迷惘，有点烦，比世纪过来一般还很长，在云端遇见你的地方，在生命的转弯，你让我有天堂的想象，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总是接另一段最神秘的自创，哎呀呀呀，梦一场，错过了多少次来不及的下一站，逃不掉，等好久，等着我来坠入你的网，从此为你痴狂，为你浪漫，念念不忘，为你惆怅，一点酸，一辈子，一人一半，漫漫长，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线那一段，让宁静的时光去遗忘，有泪光凝望你的眼眶，望不清的海洋，一层层的海浪，哎呀呀呀，晃呀晃，在生命的转弯，你让我有天堂的想象，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自创，在远方有月光，在爱你 为国民歌手，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哈，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很喜欢听李宗盛、听周华健的老歌。我个人觉得听老歌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自我的时刻，如果说你只把音乐当做一个背景音乐的话，那倒无所谓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老歌，很想认真去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在脑海当中，在边听歌曲的过程当中是有所思所想的，而把这样的歌放到电波、放到广播里面来放的时候，还会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虽然这样的共鸣不会带来什么样大的惊喜吧，也不会说出太多什么大道理，但是小的快乐还是会有的，而这样的小快乐呢，希望在周五的下午时刻你可以感受到。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你好，我是 DJ 戴毅，刚才都没有做自我介绍，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欢迎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联络。 跟他说烂笑话，笑吧，谁又知何来先知是爱吧？若爱有变化，有真有些假，谎言代替百般责骂。期望大家未来光景无瑕，今夜是谁也爱他，要尽情爱过后。无念挂换过杯茶，我杯茶 My favorite Oh yeah, oh yeah When you fall in love When you fall in love Yeah中挂念信息机下，全程用视像忆记飘过这初夏，沙滩中如浪拍打拍下，难预知明年的他变了吧？若爱有变化，有真有些假，谎言代替。 的愁绪静静地夹在中间，仿佛在你的视线后面依稀感觉少一点一些些的勇气面对你。 我的本家 Penny 戴佩妮习惯这样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也希望你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会慢慢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听听广播，听听广播里的音乐。猫 CC 遇见利坚的晴天说，周五的下午温度刚刚好哈，不冷也不会太燥热，感觉这样安静的下午偷摸在听和你一起唱。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呢。我也问候你周末快乐。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偷，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觉得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 沉默，让脚尖划过天和天地方。 和陈绮贞提前已经把周末的氛围带到了哈，私奔到月球。虽然说月球不是我们想去就去的，但是脚踏实地的每一天，希望我们都可以过得很充实，也希望我们可以尽量的过得快乐。好久都没有念到，应该说是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念叨一下关于歌手的事情了哈。歌手2018第12期突围赛在今天晚上可能就要开始了，这些参与突围赛的歌手们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大多数都选择的是自己的代表作，像李晓东会演唱《我心常自在》，郁可唯会演唱《影子》，李圣杰会带来《说散就散》，李泉会带来《走西口》，华晨宇会演唱《我》，霍尊今天晚上会唱《卷珠帘》。3:55，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稍后在4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祝你周末快乐，我们下周见。